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汤汤。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的就是 Jeffy。 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們今天的講題都是上個禮拜的延續的，如果大家有聽過上個禮拜的，知道我們講的什麼 世界之最啦。 是啦，世界之最、世界之最呢，我都講過這個題目呢，其實即是我們叫做是講得俗一點叫小學雞即是小學雞的題目來的，是吧、最高的山啊，最長的河 啊最深的海啊，諸如此類啦。但是其實如果你一路咁挖落去呢，你問好多嘢呢、第一佢有趣味性啦，但第二呢佢有好多嘢呢係有思想性、甚至有探討性、甚至有批判性。 係 呀、就睇下你問咩問題㗎啫，你曉唔曉得問㗎啫，係咪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會延續呢、這個講題，因為仲有好多呢，原來我哋上個禮拜都冇時候分享啦。 不過才哥，你係咪好似有其他嘢想講喎？ 係呀、我呢其實呢就忍唔住啦，可能就借今晚呢個節目呢，就頭嗰十分八分鐘呢講少少關於而家呢個社會上都都好多人討論嘅，就係全民退保嗰個問題啦、特別係周永新教授呢，因為我本人都認識佢嘅，以前我喺香港大學工作嘅時期呢，咁當然呢佢係德高望重即係一個社會學嘅教授啦，咁佢亦都以前有著書立說嘅，我都睇過佢嘅書。咁但係呢今次嚟講，政府就揾咗佢嚟去做呢個研究報告嗰個扶貧委員會啦、就話一係研究同埋即係話點樣嚟去推行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咁但當然亦都鬧出一個少少嘅醜聞啊，大家都知道喺新聞入面啦、你又揾咗一個咁知名嘅學者，花咗咁多個時間當然佢背後有個團隊啦，咁寫咗一份咁嘅報告。但到後來呢，政府呢就冇係完全咁公開呢份咁嘅報告佢、就只係呢就係、可能即係我哋一般人即係旁邊睇啦，就好明顯就是一種咧，就係話啱嘅我就攞嚟噏下，唔啱嘅，我就直提都唔提，收埋櫃桶底咁樣樣即係俾人有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就受到好多批評啦。咁啊，最後喺輿論壓力底下咧，咁而家政府咧就即係完全公開。咁公開得嚟咧，其實原來即係佢最重要嗰個嘅建議都係好簡單啫，就係65歲、之後咧。就所有啲長者咧，每個月咧就可以攞呢個3000蚊嘅一個退休金，或者我哋叫養老金咁樣啦，係嘛？咁當然就即刻就引起好大嘅迴響。咁其實咧呢個咁嘅爭議咧，社會上面咧就唔係今天起㗎啦，即係長久以嚟㗎啦。關於呢個全民退保，咁你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好多有泛民嘅。啲議員啦特別係長毛啦即係講啦就為咗你唔肯攞，即係當時財爺曾俊華就佢一早已經提出話500億攞出嚟搞呢個全民退保，咁佢就完全卒之都冇啦。咁亦都當時佢都指出就話梁振英當時競選嘅時期呢 都有咁嘅競 選，都係有競選承諾嘅，係咪呀？咁但係呢後嚟就冇件事。咁講真，你問我呢，我好明顯即係你話我係冷眼旁觀都好呢，我係覺得呢曾俊華同呢個梁振英呢根本就係對著幹嘅。係呀，我覺得係對著幹嘅。其實梁振英嚟講呢，我諗佢就當時競選入面提出嘅嘢呢，就唔係話百分百呢係假話嚟嘅，即係唔係話虛心假意嘅。當然你話即係佢為咗競選梗係講到好漂亮，咁呢個一定㗎啦，係咪即係。但係你話係咪百分百假大空呢，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可能即係佢自己，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嘅出身都係比較清貧啲嘅家庭呢咁就算你話佢係地下共產黨員咁樣，我相信佢係啦咁但係呢冇所謂㗎，即係我如果佢真真正正係相信呢個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嘅話，咁佢應該好注重即係點樣扶助低下階層啦，或者我哋叫草根階層啦，佢就即係扶貧啦。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咗佢上任之後呢，其實就係、即係某一程度上當然你咁樣話抬舉咗佢好多其實梁振英上台或者馬英九上台咩都好呢，其實同奧巴馬上台呢其實一樣嘅，就係話上到台之後先發覺原來呢個世界 唔 係 咁， 原來係超級資本家玩晒嘅，即係我講今晚你全部都要跪低，其實到頭來你係要向呢啲咁嘅超級權貴其實係跪多個權喎 因為權就本來你有嘛， 啊， 梁振英有權啦，馬英九有權啦，奧巴馬有權啦，但原來權係敵唔過 貴嘅， 貴權係敵唔過貴嘅。當你上到嗰個位嘅時期，身為美國總統啦，即係世界上最強最強嗰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啊，三軍總司令啦，原來嘥氣嘅，原來你都係要睇人面色嘅，嗰啲面色就係咩啊？就係，是，大資本家， 冇錯。 咁所以梁振英好明顯就是一樣啦，係咪， uh-huh. 即係你嗰啲香港咪四大地產商啊，所有啲哇金融嘅銀行家咁樣呢，其實睬你一傻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佢發覺上到去呢好多嘢係做唔到嘅。咁呢個係一點啦，但另外一點呢亦都係關乎呢個曾俊華本人呢佢嗰個嘅思維嘅問題。就係佢嘅意識形態啊，或者佢嗰套信念嘅問題，因為曾俊華咧好明顯咧，即係同香港所有嘅經濟學人都係一樣，都係芝加哥學派噶嘛，係自由經濟主義噶嘛，自由經濟至上論或者叫市場萬能論噶嘛，佢係百分百信呢套咁嘅嘢噶嘛，咁佢由讀書嗰陣時期十零廿歲已經睇呢啲咁嘅嘢，去到外國讀又係讀呢啲咁嘅嘢，咁佢翻到嚟幾十年都係信奉呢啲嘢嘅，其實佢到而家咁一把年紀咧，你要 去 改咧係改唔到嘅，冇可能改，即係你話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咧，其實真係幾少人做得到係咪？咁，所以咧按照佢呢一套咁樣嘅自由經濟嘅哲學咧。佢一定係話咩審慎理財啊，嚇咩財政紀律啊，咁樣咧就信曬。所以其實咧，我自己有推測嚇，即係雖然可能觀眾聽眾未必同意我睇法啦，其實梁振英可能佢嘅心入面都想做一啲嘢，即係喺所謂輔助低下階層嘅嘢嘅人啊。但係喺政策上面咧，其實曾俊華咧，佢就係嗰個水喉。財爺嘛，大佬係嘛？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曾俊華係抵制嘅，係同佢對著幹嘅， 係冇錯。 咁所以咧，得出嚟嘅結果你睇到咧，就即係呢個政府都唔 function， 即係好多嘢都唔 function 啦，即係呢個就其中一個。咁其中一個咧，其實我就覺得係好荒謬、好可笑啦，係嘛？我就直情我再退一步嚟去睇。我再退一步咧，其實我最近寫緊本書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嚇，就是，就嚟尾聲啦。嗰本《資本的衝動》，我啱啱就係前兩日就寫緊呢一個章節咧時期咧，就講到所謂第二次分配同埋公共財嚇，以前我都好似略為提過下噶係嘛。咁但係我公共財咧，我係一個比較廣泛嘅定義嚇。嗱，如果大家上維基百科，你睇 public goods。嚇，即係英文啦，即係佢比較豐富啲嘅，始終英文嗰部分。你打 public goods 咧，其實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噶，究竟乜嘢叫公共財？咁有好多定義嘅嚇。咁咧我唔詳細講，你自己可以去維基度睇啦，係嘛？但我嘅定義嚟講咧，我係比佢更加廣闊啊。嗱，我嘅意思即係咁講。嗱 ，Jeffrey 你諗下。 好啊。 一般嚟講，就算你唔係話完全百分百，即係要實踐孔夫子2500多年前嗰個大同世界嘅思想，你覺得嗰個都係太過理想化都好啦。但係我成日話，即係。幼有所依，老有所養，你話係唔係絕大部分人都會認同嘅一個良好嘅同埋健全嘅，一個和諧嘅社會一個根基嚟？ 當然我相信全世界都可能 冇人會反對呢樣嘢， 好多人嘅心裏面都想咁。 咁但係個問題，其實科學家啲，古人類學家喺由幾萬去到十幾萬年前嘅好多古人類嘅遺址。嗰度呢都曾經發現過有一啲嘅骸骨，即係化石啦，係應該即係佢哋啲好叻㗎啦，嗰啲讀解剖學啊，呢啲骨啊嗰啲咁樣呢，呢個人呢其實好後生嘅時期呢就已經係遇到非常之嚴重嘅殘疾，或者係意外，即係斷手斷腳咁樣。咁，實際上呢即係當時嘅嗰個咁樣嘅咁即係惡劣嘅自然環境，佢哋要謀生嘅時期呢，其實佢係冇辦法可以 繼續生存， 繼續生存嘅係謀到生嘅， 嗯。 但係咧，嗰副鞋骨亦都顯示咧，咁好易咧，尤其是如果佢有牙嘅話，你一驗啲牙齒啦，其實佢係死嗰陣時咧，個年紀係好大㗎啦，嚇，即係能夠活到晚年嘅，老年嘅。咁就說明乜嘢？ 好奇怪喎，咁啊，即係話會唔會話可能嗰啲部落裏面咧有啲同一齊嘅人咧，咁啊會養埋佢哋啦？ 冇錯啦，係嘛？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作為一個咁嘅部族嘅話咧，就算有一個咁嘅人不幸地遇到意外或者嚴重傷殘，佢無法自己去維生去謀生嘅話，但係好自然地啊，呢個部落咧其實都會咧係離去。輔助佢啊嘛，呢，這個就係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嘅精神。講真，其實喺動物界都有添，我哋科學家亦都睇過啲海豚啊，有啲海豚受咗傷啊，或者咩嘅時期啦，即係佢直情上唔到去 吸氣，你知海豚要吸氣要有個肺嘅，唔係魚嚟㗎嘛。咁但係其他的海豚呢直情走埋去嚟抬住佢嚟俾佢吸氣。係咪其實呢個好自然㗎。 我講個核突啲嘅例子，咁我細個好唔明呢，咁點解嗰啲曱甴呢成日斷手斷腳都會唔見到。咁點知我就有一日就特登喺度匿埋喺度望啦。咁一發覺原來呢有啲曱甴佢會有啲人救佢囉。即係佢嗰啲其他就健康嗰啲曱甴 呢， 係呀冇錯。 好嘢喎。 咁有啲核突嘅，但係就。 唔核突，對我老婆嚟講就好核突，因為佢一見到曱甴呢佢就成個蛋都幾丈高㗎啦。 係 呀。啊但係我冇問題，我用手捉我都冇問題嘅。 我就唔得啦。 你唔得 我唔得啦。 咁事實上係嘅，根本即使動物界都有㗎嘛。 係 咁我哋人作為萬物之靈，我哋有思想有感情，我哋即係有呢個倫理有道德，有呢個高尚嘅情操。咁呢個係基本嘅人與人之間嘅關懷啫，係嘛。咁但竟然而家到今時今日，你諗下，你話五百年前我唔敢同你拗啊。其實講真，頭先我哋講緊嘅五萬年前都做得到，五千年前都做得到，但係個問題，你話五百年前我唔敢嚇，但係個問題，你話今時今日，無論我哋嘅知識水平，無論我哋嘅科技水平，無論我哋嘅生產力水平，同埋我哋嗰個嘅財富，即係嗰個富裕嘅程度嚇、你諗下我哋今日嘅 GDP。或者就算話我哋人口增長咗唔緊要，人均嘅國民生產總值或者係全球嘅生產總值，人均全球生產總值、比起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五百年前增加咗幾多幾多倍，但係竟然你話俾我聽，我哋喺今時今日、月球上到去啦，火星都就嚟派人去啦，你話我哋幼有所依、老有所養，養係超越我哋嘅經濟能力喎。你又係咪真係講嘢呀，你話係咪，你話係咪荒天下之大謬呀、即係呢個係完全荒謬，我話俾你聽。 冇 錯。即係講唔通嘅，完全講唔通嘅。你叫曾俊華嚟同我講呀。係咪、但佢唔理呀，因為佢哋而家係完全用咗呢套所謂主流經濟學那個主導思想模式，其實就係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下呢，其實佢哋梗係呢亦都係權貴哲學呢，就係話一定唔能夠加税。因為加税又點樣呢，就會趕走有錢佬。就會減低佢嘅投資意欲，就不利營商環境，最後呢就導致呢個大量失業、經濟萎縮、大量失業、民不聊生，咁就社會就冧㗎啦。咁、其實呢種呢我哋叫咩恐懼策略嘛、叫 fear tactics 係咪，所以呢其實大資本家最叻就呢樣嘢，當然佢最緊要最後嗰個殺手鐧就係咩呀，喂你真係咁做算啦我撤資。係咪呢個就叫 capital flight， 其實馬克思已經講咗㗎啦，佢哋最叻嘅呢就係撤資，但係講真呢其實十次就咁九次，或者係一百次就咁九十九次咧，其實都係一個出口術嚟嘅。講真，你真真正正撤資嘅有幾多啊？ 有錢就唔會唔揾嘅。 冇錯啦，你真係講得一針見血啦 ，Jackie。有錢就唔會唔揾嘅，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個問題，佢淨係放風出嚟，你個股市都冧啦嘛。係嘛？呢個世界嘅遊戲而家就咁玩法啦嘛，係嘛？咁佢放咯幾放風，個股市冧嘅時期，個政府咪驚咯。個政府驚嘅時期咪縮咯。是嗎，其實佢就玩緊呢個遊戲咋嘛。好啦，你一講緊全民退保呢樣嘢。如果你問我呢，我覺得呢其實65歲俾3000蚊呢係荒謬嘅。我同意好多人咁講，喂李嘉誠你又俾3000蚊。係嗎，有乜意思 啊當然對佢嚟講係拗痕啦完全。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好多人都批評啦。第二點嚟講，喂3000蚊。3000蚊你今時今日百物騰貴同埋個通脹咁厲害嘅時期。你有乜用啫，你能夠捱得幾多係咪，同埋即係你個通脹咁繼續嘅時期你幾耐調整一次先係咪，嘩你幾年先調整一次，咁佢一路通脹你咪又捱到不得了囉，嗰啲老人家係咪。咁喺我眼中嚟講呢，咩叫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呢，其實就應該係呢，即係話其實講真，我哋而家嗰個免費教育嚟講呢，其實呢都係喺共產黨宣言入面嘅十大建議之一嚟嘅。喺當其時嚟講呢係覺得一種係革命性嘅建議嚟嘅。即係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嗰、那個其實唔應該叫共產黨宣言啦，我喺本書度都有講㗎，因為嗰陣時係世界上未有共產黨嘅1848年、所以佢只係共產主義宣言，佢叫做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㗎嘛。其實個 Communist 呢而家啲人就譯到共產黨係錯㗎，因為嗰陣時未有共產黨，所以應該叫共產主義。 共產理念 嘅人。係啦，共產主義宣言㗎嘛。咁呢共產主義宣言入面呢，其實佢最後呢講咗好多嘢，但係呢佢具體化有十大主張。咁十大主張入面其中一個呢就係免費教育。而家我哋已經有啦係咪，但我哋呢個有其實當然唔係咪，一有就有，其實都係經過漫長曲折嚟去爭取返嚟嘅一個過程。最先就可能係小學，然後就係初中，嗰陣時去到中三㗎就可能你唔知呀。咁後嚟就成個中學， 啊，咁而家嚟講呢，其實大學雖然唔係免費，但係佢都係津貼好多好多嘅，係咪？咁當然啦，外國嚟講呢，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其實大學都係免費嘅。咁但後嚟80年代新右回潮，我講過啦，啊，戴翠爾夫人啊，列根嗰上嚟呢，就好多大學呢就變返要收學費，而且個學費呢就越加越高添，係咪？咁呢個就係，即係可以話開歷史倒車啦。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嚟講，我哋都有所謂啊，9年免費教育、11年免費教育、15年免費教育咁樣，係咪？但係奇在呢，幼兒呢係完全唔係㗎喎。即係佢有津貼，但係個問題即係有咩學券啊咁樣啦，但係幼兒園同埋幼稚園係私家嘅。 私家。 私家嘅。